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年1月15日，美国科幻巨制《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在中国上映。影片的故事紧接《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的结尾，讲述了遥远的银河系中恐怖政权第一秩序袭击新共和国首都霍斯尼亚主星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如果说你也喜欢星战系列影片，欢迎您在收听我们的全部特别策划，七部影片和一部外传影片的故事之后再去电影院看这部影片，那么这样您就可以完整了解星球大战的故事了。在前面的三天，我们已经重温了星球大战的前传三部曲，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正传三部曲的第一部《星球大战四：曙光乍现》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四：曙光乍现》的故事。在美国科幻经典影片《星球大战》系列的七部影片和外传的一部影片中，有三位主要角色和演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别是汉·索洛、哈里森·福特、莱亚公主、凯莉·费雪和卢克天行者马克·哈米尔。而这三个人首次亮相则是在《星球大战四：曙光乍现》中。这部影片是《星球大战》正传系列的第一部，虽然这部影片上映于1977年，但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排序，本片算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第四部。跟前传三部曲一样，本片依旧由乔治·卢卡斯执导，只不过主演变成了哈里森·福特、马克·哈米尔、凯莉·费雪等人。影片当年在全球斩获票房7.979亿美元，曾雄踞全球票房冠军达16年，直到1993年被《侏罗纪公园》超过。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科幻影片。 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四部《曙光乍现》。克隆人战争结束近20年后，银河系再次陷入战火，西斯大帝帕尔帕廷的新秩序拥护者既要在太空航线上清剿反抗军，又要在帝国议会里平息不同的声音。在外环领土深处，一座被称为死星的强大太空站竣工，它具有摧毁一整颗行星的能力。 西斯大帝准备利用这一可怕的威慑力巩固统治，彻底平定反叛。一次，反抗军侦察员获得死星设计图后，把它传给了莱亚公主的领事船坦蒂夫四号。不料坦蒂夫四号遭到达斯维德的追捕，被迫逃入了超时空，前往塔图因星球。莱亚希望请在那里隐居的欧比旺克诺比出山帮助反抗军，但当坦蒂夫四号来到塔图因上空时，达斯维德的歼星舰也尾随而至，将坦蒂夫四号拦截。莱亚意识到自己将被拘捕，于是把死星设计图传入宇航机器人 R2D2 的存储器。他还录了一段全息视频，恳求欧比旺去奥德朗星球把 R2 交给议员贝尔奥加纳。随后他命令 R2 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欧比旺。就这样， R2 和离机器人 C3PO 搭乘一个逃生舱降落到塔图因的地表。同时莱亚和他的船员被俘，塔图因当地的一伙贾瓦人俘获 R2 和 C3PO， 把他们卖给了欧文拉尔斯和贝露拉尔斯夫妇以及他们的侄子卢克天行者。 R2 逃跑后，卢克和 C3PO 在追踪他的过程中遭到杀人的攻击，结果被欧比旺所救。欧比旺把 R2、 C3PO 和卢克带回自己的小屋，同时欧比旺还把一些关于卢克父亲安纳金天行者的事告诉了卢克，但是卢克很不以为然。 不，我父亲没有打过仗，他是香料货船的领航员。 这是你叔叔告诉你的，他不赞同你父亲的理想，他想待在这里与世无争。 你参与过克隆人战争？ 是的，我曾是一名绝地武士，和你的父亲一样。 我真希望能够了解他。 他曾是银河中最好的飞行员，是名睿智的战士。我知道你也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他曾是我的好朋友，这倒提醒了我，有件东西要给你。你父亲要我把这个给你，说是等你长大后，但你叔叔是不会允许的。他害怕你跟随了欧比旺，投身那些愚蠢的理想化的正义运动，就像你父亲一样。 先生，你如果暂时不需要我，我可不可以先关闭一会儿？好，没问题。这是什么？ 这是你父亲的光剑，这是绝地武士的武器，不像爆能枪那样笨重和不稳定，是文明时代一种优雅的武器。绝地武士在共和国时代是和平与公正的卫士，这持续了几千代人，直到黑暗时代的到来，直到帝国的诞生。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有个年轻的绝地武士叫达斯威德，他投身黑暗势力之前是我的学生，他帮助帝国捕杀绝地武士。威德背叛了你的父亲，并且谋杀了他。现在绝地武士几乎灭绝，威德已经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引诱。 原力？ 原力是绝地武士力量的源泉，是一种立场与宇宙中的生命相伴而生，它包围着我们，穿透着我们，它让银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欧比旺听到 R2 的叫声，打开了他的通讯系统，看到了那一段全息视频。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一回事，小朋友，你是从哪里来？ 我看过一部分信息， 我应该已经找到了。 可诺比将军，当年在克隆人战争中，你曾与我父亲并肩作战，现在他祈求你的帮助一起对付帝国。我很抱歉，我无法亲自呈上我父亲的请求，我的飞船正在遭受攻击，恐怕我把你带到奥德朗的计划要失败了。有关反抗军生死存亡的重要信息，我存在了这个 R2 机器人的内存里，我父亲知道怎么截取它。你一定要把这个机器人安全地送到奥德朗，这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刻，帮帮我欧比旺肯诺比，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你要学学使用原力的方法，如果你和我去奥德朗的话。 奥德朗？ 我不需要的了，我要回家，很晚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卢克，他也需要你的帮助。我老了，做不了这种事了。 我不该卷进去，我还有工作要做。不是说我喜欢帝国，我憎恨他，但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而且到那里有很远的一段路。 这是你叔叔的口气。 哦，我的叔叔，我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 学习使用原力吧，卢克。 最多我可以把你送到毛头城，在那里你可以换乘运输机去莫斯埃斯里或者其他你想去的地方。 当然你应该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就这样，卢克打算告别叔叔婶婶以后再把欧比旺他们送到猫头城。谁知追踪 R2 和 C3PO 的帝国冲锋队早一步来到了卢克叔叔家里，烧死了卢克的叔叔和婶婶。面对亲人被烧焦的残骸，悲痛的卢克同意和欧比旺一起去奥德朗。在莫斯埃斯利太空港的一家酒吧里，卢克和欧比旺找到了来自克雷利亚星球的走私者汉索罗船长。 我是汉索罗，千年损耗的船长。秋意告诉我你们想搭乘去奥德朗星系。 是的，如果你的飞船足够快。 足够快？你从来没听说过千年损耗吗？ 我听过吗？ 这艘船开创了不到12秒差距的科舍尔航程。我也曾经成功地逃脱了帝国战舰的追捕，提醒你一下，不是当地的什么破飞船，是大型的凯若利战舰。对你来说足够快了，老头。运什么货呀？ 只有乘客，我自己，这个孩子，还有两个机器人。另外，不要问任何问题。 怎么了？在当地遇到麻烦了？ 我的话说，就是我们要躲避帝国军的纠缠。 啊，好吧，这才是重头戏。因为这个我得多收钱，10000，而且提前支付。 你是说10000？我们都可以买自己的飞船了。 可谁给你们开呢，小子？你？ 我觉得我可以，我是个不错的飞行员，不用坐在这里听他胡说。 我现在可以付给你2000，等到奥德朗以后再加15000。 17000？好吧，你们找到想要的船了，只要准备好了随时出发。94号停机坪。 94号。 看起来似乎有人开始对你刚才的那一件感兴趣了。 好的，我们去检查一下。 在帝国的克隆人士兵逼近之前，欧比旺和卢克迅速离开了酒吧，而随后离开的汉却被债主贾巴的手下挡住了去路。最后汉允诺分出佣金的15%，贾巴才肯放行。另一方面，西斯大帝帕尔帕廷解散了帝国议会，并把各行星系直接置于总督塔金的控制之下。野心勃勃的塔金决定对帝国的新武器做一次公开展示，于是让达斯维德把莱亚带到了死星上。 塔金总督，我早就应该料到了是你在控制威达，从我一上船我就闻到了你的臭味。 到现在还这么迷人？你不知道下达处决你的命令我心里有多难过。 你有勇气承担这个命令的后果，我也很惊讶。 莱亚公主，在你被处决之前，我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我这个武装空间站的开幕礼。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星球敢违抗帝国的统治了。 你越想巩固你的统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抗你。 但在显示了这个空间站的威力之后就不会了。某种程度上是你帮我决定了哪个星球会成为他第一个攻击目标。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们叛军的基地到底在哪里，我只能选择你的故乡奥德朗作为我的第一个试验品了。 不，那是个和平的地方，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 你想换一个目标吗？一个军事目标，那就说出基地的名字。我已经厌倦提问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叛军基地在哪里？ 丹特伊，他们在丹特伊。 哼，你看看威达大人，他也是讲道理的。继续行动，准备好了就发射。 什么？ 你太天真了，咱等你太远了，显示不了空间站的威力。不过别急，我们会慢慢跟你的叛军朋友算账的。 不， 注意，准备发射。 在莱亚的叫嚷声中，奥德朗星球化为灰烬，但此时的汉一行人却正以光速向奥德朗挺进。途中，欧比旺也对卢克进行了绝地武士的训练。 记住了，绝地武士能感觉到原力从身体里流过。 你是说他控制你的行动？ 一部分，但他也会服从你的指挥。 看到卢克无法控制原力，汉索罗船长有些不屑一顾。 那些虚伪的宗教和古老的武器并不怎么适合你。 你并不相信原力，对吗？ 听着，小子，我去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是我却永远不相信会有一种什么力量它能够控制一切，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力量能够控制住我的命运。这只是一些小把戏而已，用来唬人的。 我建议你再试一次，卢克。这一次试一试，身随心动。 说着，欧比旺把一个面罩交给了卢克。 啊，面罩放下之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我还怎么战斗啊？ 眼睛会骗人的，别全信视觉。 啊， 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觉。 卢克运用自己的感觉，终于用原力打到了训练机。 你瞧，你能做到。 我觉得是运气。 我觉得从来就没有运气。 这对于可控制的物体还行，至于活动着的人嘛，就完全不一样了。看来我们快到的了。 我的确能感觉到一些东西，我几乎就能看见了。 很好，你为你的将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正说着，汉那边传来消息说奥德朗星球不见了。还没等几个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死星发出的牵引波束便把千年损耗硬拉了过去。这时欧比旺等人感觉事有不对，便立刻藏匿到了飞船内部的一个隐蔽空间。而后汉故意引诱两名看守的冲锋兵上了飞船，除掉他们之后，汉和卢克迅速换上了他们的盔甲，进入死星的内部。一番激战后，卢克、汉和秋衣救出莱亚公主，并乘坐千年损耗逃出了死星空间站。但欧比旺却在消除牵引波束的时候不幸与达斯维德遭遇。最终欧比旺选择主动融入原力。正好看到这一幕的卢克以为是达斯维德杀害了欧比旺，十分的伤心。但汉却已经开始庆幸行动的成功了。 还算是成功的营救啊，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惊奇。 这其实并不难，他们是故意放我们走，这是我们能轻易逃离的唯一解释。 轻易？你说这轻易？ 他们追踪我们， 不可能对这艘飞船。 好在二兔身上的重要情报没被破坏。 什么重要情报？他带着什么？ 是那个空间站全部的结构图。我只希望等我们分析的时候能找出他的弱点。这件事还没结束。 可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听着，我参与此事不是为了你的革命，也不是为了你公主，我是期望有优厚的报酬的。我是为了钱。 你不用担心你的报酬，如果你只爱钱的话，那你一定会得到的。你的朋友是个好佣兵，我看他不关心任何事任何人。 我关心啊。哎，那么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尽量不去想他，小子。 很好。 不过我认为他很有胆识。我也不知道，你说呢？公主配我这样的人，你觉得？ 不。 卢克之所以急着反驳汉，是因为他对莱亚有着一种特殊的感觉，但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而后千年损耗来到了亚文四号卫星的反抗军基地，死星也一直紧追不舍。反抗军技术员分析死星设计图后，发现这座太空站的一个防御漏洞，一个小排热口直通主反应核。随即 反抗军派出大量装备质子鱼雷的星际战斗机，准备向死星发起进攻。卢克也积极地加入了他们，但就在卢克准备登上战斗机的那一刻，却发现汉正准备数钱走人。 汉，你领到你的赏金就要走了？ 说得对，是啊，还有不少旧债要还呢。就算没有旧债，你觉得我会傻的留在这儿吗？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呢？你会打仗，我用得上你？ 什么呀？你为什么不看看周围？你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知道他们要对抗谁，他们需要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你这样是背弃他们。 要是人死了，一切都完了。去攻击帝国军的武装空间站，我认为这更像是自杀。 好吧，你自己保重吧，汉。我想那就是你最拿手的，对吧？ 哎，卢克，原力会与你同在。 告别汉之后，卢克显得有些失落，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战斗。可是由于塔金等人早有防范，反抗军的死伤也是非常严重。最后其他的战斗机全被击落，众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卢克身上，而这时的卢克却被达斯维德盯上了。关键时刻，汉带着秋衣出现参加战斗，成功转移了达斯维德的注意力，而卢克也在欧比旺亡灵的指导下，依靠原力引导鱼雷射入排热口，摧毁了死星。反抗军基地得救，塔金与死星同归于尽，达斯维德成为了少数幸存者之一。就这样，亚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给银河系被压迫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经典影片《星球大战》第四部《曙光乍现》。1973年夏天，乔治·卢卡斯完成了《星球大战》的剧本，但是好莱坞的各大电影公司对于投资拍摄一部需要高成本投入的太空科幻电影并不是很感兴趣。最后20世纪福克斯公司终于发现了这个剧本，并且根据乔治·卢卡斯在电影《美国风情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最后决定进行一次赌博。在获得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支持后，乔治·卢卡斯在1974年5月完成了影片拍摄脚本。这个脚本相对以前的故事更加的野心勃勃，剧本最后有200多页，整个故事发展成一个庞大而漫长的线索。这个故事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无论是从资金还是时间上，乔治·卢卡斯都无法将这么厚的剧本拍成一部影片。那么作为一种妥协，他最后决定先拍前三分之一。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得不完全舍弃了前20页的剧本，而正是这前20页的剧本，20年后发展成为《星战前传》系列。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星球大战》第四部《曙光乍现》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奉献上《星球大战》第五部《帝国反击战》。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